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来自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京东供暖季期间，北京市非居民天然气的销售价格统一上浮了0.16元每立方米，而北京市的供暖价格不做调整。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财政部网站的消息，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印发了《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通知明确，享受职业培训补贴的人员范围包括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等等。住建部统计，今年的前十个月，全国棚户区的改造已开工600万套，完成投资达到1.68万亿元，提前完成了全面的任务。国家邮政局在其官网上称，因电商集中开展促销活动，近日的快递业务量迅猛增长，预计到11月19号之前，京沪地区的快递服务压力较大，快件可能会出现延时的情况。北京市交通委停车管理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11月30号之前，全市的4086个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全部上线运行，市民需要通过电子渠道完成停车付费。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的情况，跟10月下旬相比，大白菜、油菜、黄瓜等14种食品价格下降，其中鸡蛋、面粉、土豆等9种食品价格上升。周末回家看望父母找不到停车位干着急，海淀区田村路街道的西木社区把边角地清理了出来，划出了10个孝心车位，专供回家看望父母的车主使用，从11月初投入以来受到了不少的好评。凛冬将至，苹果公司的最新爆款 iPhone X 却爆出了问题，在寒冷的天气当中， iPhone X 的屏幕呢会失去响应，对此苹果公司表示会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早上起不来床，晚上游戏下不了线，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总想问问别人的看法，整天都没有实际的行动，但是却在空想。这样的人，梦想早晚都会受到搁浅的哟。一个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不能100%的决定自己人生的人。所以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世界总会向那些有目标、有远见的人让路。今年九六九，我是周周。只有大胆一点，你才能够有机会。 恐惧，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用热食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

是你的温柔。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环保部通报了京津冀以及周边28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与去年同期相比，保定、北京、石家庄市改善显著，晋城等11市的 PM2.5 的浓度不降反升。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旅游局统计，截止到10月底，厕所革命已完成了新建改建厕所达到6.8万座，覆盖全国3000多家4A级以上景区。国家邮政局发布提示，在19号之前，广州、上海、金华、义乌、杭州、苏州等地的寄发快件量大，快件可能会出现时限延长。北京市发布中小学校的食堂管理办法，严禁学校以任何的方式从食堂盈利，每餐次的食品成品必须留样。港珠澳大桥的主体工程最后一段桥面的荷载实验结束，大桥全面进入到了验收期，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整体具备通车的条件。中国彩电企业海信电器宣布，将以129亿日元（约合7.5亿元人民币）收购东芝彩电的业务股权。中国体育价值榜系列榜单当中，中国运动员传播影响力榜发布，孙杨第4次问鼎榜首，柯洁排名第2，张继科排名第3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我国的北方多地出现了降雪的天气，而在16号到18号，我国自北向南也将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大风降温及雨雪天气的过程，部分地区可能降温超过12摄氏度。969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御寒工作。

烦恼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猜疑，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让有恨的泪凝固那一句话，也许可多少的猜疑，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有更多 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说到经典呢，就不得不回望过去了。也许那些年你也听过黑豹，听过唐朝，也搞过乐队，曾经也嘶吼过呐喊过，但如今呢，大家都穿得很正式，挤着地铁公交，成为了最普通的一名上班族，消失在了人潮当中。所以就有网友感慨说，谁不曾无地自容，但是真正让你无地自容的只有你自己。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在我的心目当中呢，算得上是无人超越的版本。如今的主唱窦唯依然是高产的一流音乐人，不管他现在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发际线推到了哪里，他在我的心中依然是窦唯，一位追求内心圆融的艺术家。

走廊上发展大手戏，我们却注意窗边的情敌。我知道那里你都很安静，很多的梦在等待着惊喜。已经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他过够的我相信，说好 要说到的歌手呢是戴佩妮，她的创作可以说大多是由一把空心吉他开始的，所以她有着民谣式的那种洒脱感，还有平易近人的真实感。但是除了单纯的民谣和摇滚的创作之外，其实戴佩妮的专辑《你要的爱》当中的曲风呢还是蛮多的，比如说融合到了民谣、乡村以及另类摇滚种种元素，也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了佩妮的实力创作。那我们继续要来分享到的歌曲呢，也是十几年前看《流星花园》的时候听到的歌曲，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来自戴佩妮《你要的爱》。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还是忐忑不定、哦、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啊、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他谁是你的男人。

将是最后的拥抱，你给我一个圈套，我不能跳不能遁逃，我拿什么和你计较，我想留到你想忘掉，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都自一笔勾销，我拿什么和你计较，不同的人不受煎熬，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我拿什么和你计较，我想留的你想忘掉，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都此一笔勾销，我拿什么和你计较，懂的人不受煎熬，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 欢迎收听969实力派，我是周周。泡面呢是一种见仁见智的食物，有人说它方便快捷又美味，也有人说它吃一次呢需要排21天的毒。而泡面这种东西呢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比如说看剧无聊的时候想要来碗泡面，熬夜加班的时候想来碗泡面，甚至今天觉得自己很穷的时候还是可以来一碗泡面。不仅各路英雄喜欢泡面，就连各路男神也都非常的喜欢，比如说金城武分秒计时的做泡面法。 方便面是失眠人的好朋友，水在100度沸腾却会挥发了面的香气，面在3分钟煮透，但将透未透时才最弹牙，完美只存在一瞬间，而数字可以帮助无限接近这个瞬间。时间是面的敌人，这一秒的面和下一秒的面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碗。 刚刚听到的片段呢，是出自今年周冬雨和金城武搭档演绎的电影《喜欢你》当中，讲述了霸道总裁和厨师小妞因为美食而结缘的爱情故事。但是金城武饰演的男主角呢，身价过百亿，对食物却是极其的挑剔，龟毛的程度真的是令人唏嘘，甚至连半夜失眠吃碗泡面都要掐着秒表严格的遵守科学实验室的泡面法。这个片段呢也是被网友扒出来，经过了反复的验证，确实是非常好吃，尤其是香葱末更是这泡面的点睛之笔，增添了不少的风味，而过了冰水之后的泡面也是去除了很多的油脂，口感更加的清爽。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泡面的习惯，曾经呢我也看到过这样一个问答，煮泡面的时候往里面加点什么吃起来惊为天人呢？很多人都给出了自己的泡面秘籍，比如说在辛拉面里加上番茄，面出锅前加一个芝士片，加一些酸笋，加一些辣油，总之是变着法儿的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实力派的忠实粉丝食客 Herbie 也给大家推荐了泡面的新吃法，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可能是因为有泡面情节，所以在 吃泡面的时候也会变着很多的花样。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炒方便面，其实呢方法挺简单的，把方便面泡好，但是不要放那个佐料，大概一分钟的样子就可以，把水倒干就可以了。锅里放上油，将大蒜爆香，再将青菜放到锅里，然后一起炒到熟，然后最后就放入方便面一起炒，然后放一点老抽，再打下鸡蛋倒入锅中，然后翻几下，最后再放上调料包。调料包也不用放满吧，三分之二，再挤一点方便面的油，接着再翻炒，然后加入小米椒，然后那个味道吃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好。 方便面作为果腹的神器，在你饥肠辘辘的时候来上一碗，会感觉到瞬间满血。但是就像一千个人里就会有一千个会泡面的哈姆雷特一样，对于方便面怎么泡才好吃这个问题，我们随便搜索了一下，其实就有 N 个回答。那如果你也有新的吃法，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说一说你泡面的经验吧，也跟我们广大的吃货朋友们支支招。赶紧留言，你的消息我都能看得到。我们下期再见喽。 就注定整排都错到底了，穿错了爱还不快点脱，只会让自己难过。闻到空气冷湿湿的，看美女就懒得带着伞了，真与总在无处可躲时才晓得有急有凶。本来预感对了，最后开始选错，我在爱的时候总是固执的，以为个性不合用心就能不交，可惜勉强太久人会累的。一通简短 message， 一句照顾自己，你就不会听见我的情绪，生气多多高兴，爱有什么意义，不分手的苦心反而伤重可惜。一通简短 message， 一句照顾自己，好像用尽全身所有力， 口不对了就注定整排都错到底了，穿错了爱还不快点脱，只会让自己难过。闻到空气冷湿湿的，看美女就懒得带着伞了，真与总在无处可躲时才晓得有急有凶。本来预感对了，最后开始选错，在爱的时候总是固执的，以为个性不合用心就能不交，可惜勉强太久人会累的。一通简单 message， 一句照顾自己，你就不会听见我的情绪，生气多多高兴，爱有什么意义，不分手的苦心反而伤重可惜。一通简单 message， 一句照顾自己，好像用尽全身所有力气，现在还算可以，不要熬到不行，不想痛恨以前，抱着回忆离去。本来预感对了，最后开始选错，我在爱的时候总是固执的，因为个性不合用心就能不交，可惜勉强太久人会累的。一通简单 message， 一句照顾自己，你就不会听见我的情绪，想起多多高兴，爱有什么意义，不分手的苦心反而伤重可惜。一通简单 message， 一句照顾自己，好像用尽全身所有力气，现在还算可以，伤痛和以前抱着回忆离去。